好啦，又到奇异档案，星期五晚奇异档案时间啦。咁咧就系有我潘发光啦，同埋今日嘅嘉宾女主持林海欣欣欣嘅。系啦，咁咧就，咦，阿欣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 系啦，我哋放弃中间嗰个先，我哋倾下偈先。系啦，你唔使知佢系边个住嘅，一阵会介绍。诶，最近唔见咗你，去咗边度啊？ 去咗台湾咯。 去咗台湾啊？你好唔好玩啊？ 好啊。 我点解咁迟开节目咧？未讲啊，头先咧有个好紧要嘅事件发生噶。我嚟嘅中途嗰时咧，就因为咧个 Facebook 啊，突然间 撞邪， 就突然间搞唔掂。所以變咗嚟講咧，冇咗我的户口啊！咁我非常擔心，我認為俾人盜用咗啊！一度咧要差啲要 好彩啊，係咯，先人幫 你一定唔係先一度差啲要揼腳，同埋要請施工或者睇下點樣搜尋啊！咁後來咧施工啊揾唔到啦，翻我上台之後咧，我揾到一個百歲嘅先人啊！個先人咧就話即係個先人指路，跟住我又撳咗，跟住咧我再遇呢個operator 高手啊 ，Alex 咧就再用一個再加少少發工之後咧，跟住我就啱啱搞掂咗個 Facebook， 都難到師傅開唔到。 係啦，我爭啲貼兩張符落個電話度都搞唔到，真冇辦法。係啦，咁啊啱啱搞掂，所以先分享到俾大家啊。咁啊講完之後咧，就你唔好話我遲啦，因為唔係想遲噶，嗱而家直播節目時間嚟嘅，你哋可以打電話嚟分享啦，就係81256586嘅。咁啊，我海外嘅朋友咧可以Skype 聯絡我哋嘅。咁啊 Skype 嗰個 number 咧，我係唔記得嘅。咁你哋 陣間寫翻俾你哋， 跟住你哋留意一下打字嗰度啦嚇，係應該 Opera 嗰度會打字啊。遲啲可以張貼埋出嚟啦，好唔好？係啦，因為我背唔到個，我有啲英文喺度或者。咁啦 ，OK， 咁我哋而家介绍下身边嘅嘉宾先。 我靓女九十后嘅 model， 九尾子 baby， 系啦，九十后啊，九尾子九十后，诶，九晒喎，系嘛，争一个九，咦，点解我张凳嘅米嘅？ 整翻， 系咪啊？系啊，系啦，哎呀，冇理我嘅米啊嘛，你系咪特登谂住我？ 我要高啲， 等翻匀你哋个高度。 冇错， 我依照计系咁噶嘛，系嘛，系啦，突然间崩咗气系咪？觉得我？咁啊，而家咧就今日咧就晏啲啦，晏啲就有片播嘅。咁你哋唔讲俾听边 part 喺第几节播，咁你留意咯。今日因为我有一日咧都几辛苦，冇乜瞓过，即系瞌过一头半个钟咧就去拍嘅。咁啊，即系俾你睇下好唔好？好啦，咁而家我哋听下九尾子 嘅灵异事件 啦。系啦，阿九尾子啊，我想问下你。好靈異嘅呢個問題，點解你叫九尾子啊？ 因為我細個啲朋友覺得我中意日本嘅，所以幫我改個日本名咯。 係 日本嘅造型， 係好中意日本，咁成日去嘅咯喎。咁即係而家 一年去幾次？ 一年去幾次啊？真係好寫意嘅生活咯。 真係要埋下次，我都好中意日本。 咁如果喺嗰個地震同埋啱啱 打風來啊， 你話咩嗰啲咁咩核子定嗰啲咩輻射嗰時，你有冇去啊？ 輻射嗰時都有去， 有去啊，照去啊， 系啊， 唔理咁多噶啦，最尾中意就系中意啊嘛， 系啊， 哦咁样 感受下， 感受下輻射，呢个都系靈異喎，如果咁真系好奇妙啊， 知唔知嗰个核電廠嗰個俄羅斯，我都好多人參觀噶， 系啊，嗱咁好啦，咁啊你啊就有啲經歷嘅，你本身自己有冇啲話，即系陰陽眼啊，諸如此類嘅體質啊嗰啲咩？ 屋企人有。 嗯，点解遗传噶？通常 系咯， 系啊，但系我细个见到多啲，大个就冇啦。 细个见到，咁你而家同我哋分享嘅系咪细个系住紧嘅时候嘅嘢嚟噶？ 系啊， 系大约系好多年前啦，我哋唔讲年份啦，系嘛？ 系。 咁你当时大概几岁到？ 大约十二三岁。 十二三岁 ，OK， 咁我你開始講， 咁就係、是、因為以前屋企環境咧唔係咁好啦，咁、然之後咁就要搬去一間空宅入邊住， 擺明知空宅咁咩？ 因為比市價平一半啊，幾千蚊就住兩三千尺， 知唔知佢空宅先？ 初唔知 道，哦，即係話你哋認為都係抵住嘅啫， 係啊，第一次識朋友係住空宅。 後來你後來我哋聽埋個故仔，究竟你點解後來點知道嘅空宅？ 咁因為第一次一入去嗰間屋入邊啦，因為有啲心寒嘅自己都，係啊，啱啱第一次入去我間屋入邊，咁然之後咧。 貪得意啦，因為嗰啲舊式嘅村屋咧，咁佢分成三層嘅，咁咧我就上去睇下望下啦。點知咧可能你真實嘅狀況係冇開燈嘅，咁但係咧你 feel 到咧第二層嗰度咧開咗燈，有個即係有個光管咁啦，然之後咧第真實望上係冇嘅，然之後係有人，你 feel 到係有人吊頸死咯。 點解會 feel 到有人吊頸死？ 即係俾個畫面你係有個越南男人 望住你， 知道係越南男人咧，仲要 係啊，佢咁望住我，跟住咧 搬入去噶啦， 搬咗入去噶啦， 好驚喎！ 喂，點解你會知道係越南男人咧？ 因為俾個影像你咯， 講不留道理咯。 唔係，但個影像係一個越南人都好似中國人咁啊，你點分佢越南？ 黑啲啦，個樣唔似中國人嘅，唔似香港人， 係咩？ 講越南話嘅。 咁又冇講越南話喎， 色濕咩收人大行動嗰啲，冇講嗰啲嘅。 我師傅都好似， 我都有啲 越南中， 我個 黑黑又瘦瘦咁樣， 係 咯，唔係啊。跟住就 feel 到佢吊頸啦，然之後再上多層，然之後見到個骨灰庵喺度。 點樣啊？你住一層嘅啫。 一间屋入面有三层嘅，一间屋入面总共有三间房，咁有一间房零零舍舍系有三层咁咯。 唔系好明，一间屋入面有三间房，三间房每间房有三层。 唔系啊，即系 唔系一层有三间房。 系啊。 咁你系咪住一层咯？问你屋企。 我系住晒成栋嘅。 成栋。但系点解会去到三楼会有骨灰？ 因为三楼吊颈嘅嗰个男人应该 系啊。 唔系啊，咁但系租俾你应该要冇呢啲嘢噶嘛？ 佢冇同我讲， 点解要摆喺度咧？ 嗱，跟住点咧？ 都唔知啊。然之后咧，深夜我瞓觉嘅时候啦，咁咧我 feel 到只窗出边咧有个男人望住我咯。系啊。 系啊，跟住点处理啊？咁样。 因为第二天要翻学，跟住我就冚住个头瞓觉，冇理佢啦。系啊， 即系佢都系望住你，咬你， 好 恶 嘅望住你，好似咧你发现咗佢咁样啦。 有冇同屋企人讲啊？或者哇，我见到咁咁咁啊，或者咁样啊？ 冇啊，但系我妈咪都知道嗰度系有鬼嘅。 冇办法，平租 咁 市价一咁系啊，咁你 feel 到啫，有冇去打即系屋企人啦？你嗰阵细个啊，咁屋企人有冇去打听下嗰啲村民啊，或者周围喂嗰间屋系咪唔干净？ 系咯，你有时见到 系咪真系我女都话见到嘢，阿妈都话觉得有嘢，咁照计应该去查探下，点解咁平，同埋系咪真系有人喺度命案，即系发生咗一啲嘢？ 咁又冇喎，冇理咁多。 隔篱邻舍冇同你讲话，哎呀呢度屋企，你屋企好危险噶， 冇啊。 咁， 但系冇几耐咧，个阿伯搬走咗咯，即系附近住嗰个阿伯。 附近住嗰个阿伯搬走埋。 阿伯觉得你哋系灵体，你哋喺度住。 阿伯， 点解佢要搬走咧？你哋嚟到住应该有啲人气， 系咯， 佢应该好安心啊。 佢系咪去过身接手咗啊？ 唔系啊，因为系啊。因为我妈咪在那间屋入边过咗身之后， 我都过咗身，跟住你伯伯就走咗，个伯伯都搬走咗。 阿伯惊得就系走咗啦， 咁咪得翻你一个人住咯， 同埋爹哋同埋姐姐。 我成日讲佢好大个，我成日讲佢好大个。 阿妈去咗啫，唔系我阿爸喺度住啊。 唔系讲话佢同妈咪住啫嘛，初 头系啊。 OK， 咁跟住咧继续住。跟住就冇咩特别嘢，阿妈你唔会怀疑阿妈因为搬入去住而 身体差咗啦， 一定系喎， 一定系，点解咧？你咁讲咧？ 因为咧有一晚我发现我妈咪咧，咁佢望住上边讲嘢话，你搞我好啦，你唔好搞我个女啊， 咁跟住就过咗身啦， 成佢贵然就搞佢， 系啊，冇几耐之后，唔够一个月，我妈就病入膏肓， 咩病啊？ 之后才发现他是有 cancer。 但是他之前未入去之前或者入去住之后未发现有灵体的时候都很正常的。 是很正常的。 身体很 OK 的。 身体 OK， 没问题，没入过医院。 真的不要乱这么说话。 是啊。 是啊。 是啊，真的有些人我识的人。 你不要搞我搞我。 我识的人是这样说的，真的很多时候都好像他妈妈说，喂你不要搞我家人，你搞我。那个人呢就跌到街死了。 即系唔可以乱咁讲， 唔可以乱咁 讲。咁你唔好搞我屋企人啦，你有咩就搞我咁样。跟住佢就唔够一个月内， 跟住 跌咗落街。 跌咗落街。 啊 ，OK， 啊咁唔系跳楼，系跌落街。咁另外有啲咧就话，我净系你俾我早啲死啦。 嗯 嗯。 哦，佢真系早啲死嘅。 試過啊，真係係啦。咁覺得呢啲説話咧，即係好嘅唔靚，醜嘅靚咧，真係小心啲。 咁、後屘有冇屋企人有冇揾師傅？即系打斋啊之类嘅嘢， 有 一定有 驱走佢。 唔系唔系打斋就阿妈啫， 阿妈阿妈系 就驱走佢嗰度就冇做啦，系咪啊？咁你继续住，后来冇嘢啊？ 之后住咗冇几耐，阿妈走咗，大概一个月我哋都走咗啦，就搬咗第二度啦。 哦，搬咗第二度， 都觉得间屋系咪唔吉利啊？定系费事成日谂起阿妈，即系阿爸伤心啊？ 无啦啦点会咁样？ 住咗几耐阿妈有事啊？ 住咗。大概都不夠半年了， 跟住阿媽發現了已經很病危啦， 係啦，唔知佢即刻會 跟住幾耐佢啊發生了見到佢即係一發現咗個 cancer 幾耐佢啊？ 幾耐佢啊？ 但 係發得好快嘅，無啦啦有 cancer 我都唔知。 跟住幾耐佢啊？ 大概可能兩個月咯。 哇！都好急喎，好急好急啊，都算係真係急啊。 所以咧，空宅真係唔好亂咁住。 是啊，有些人呢，不如你在香港地呢，真的我不是我讲政治的，我不关事的。因为香港地现在的楼又贵啊，同埋呢，即是你说想买个砖头都挺难的。是啦，咁买得来呢，即是地少人多，样样都炒到贵晒，咁点住啫，啲人工又冇乜加咁样。咁其实真係要搵啲平地方，曾经有啲人呢，而家都有好多人呢，啲公屋又冇乜位咧，咁啊寧願咧舉手抽居空屋嘅空宅嘅，咁其實即係空宅，而家香港人都唔夠， 唔 夠南媽裔， 唔 夠南媽裔 爭，係 唔夠南媽裔爭啫，即唔知啊南媽裔嘅， 佢哋又唔驚喎， 佢哋唔驚嘅， 冇事喎， 佢未必冇事嘅，因為佢哋有另外一個神，佢嗰個神咧又去另類一啲嘢嘅，咁即係佢哋通常都係回教阿拉，咁係咪阿拉特別勁咧？又唔關事，咁佢哋嗰個觀念有啲唔同。其实我认识一些南亚裔的人呢，他走来我身上呢，他们那个是很虔诚拜开回教这样呢，但他走来呢，我们有感应的嘛，他走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很寒的麻寒的，但他们呢说他们有自己的驱邪的东西，有符咒有东西，有时呢见到他们的车啊，或者佢哋啲車啊，或者佢哋屋企嗰啲畫咁嘅嘢咧，好似啲佢哋嗰啲文字咁樣，佢到佢係符嚟嘅。 哦， 係啊，有反應㗎。 平時啲字都成個符咁。 有反應㗎，係啦。咁我就問佢咩嚟嘅呢啲，咁佢又話好似你哋嗰啲即係越嚟驅邪嗰啲嘢咯。咁即係係咪文字啊？你哋呢啲係咪字嚟㗎？係啊，咁即係符咯。佢哋都有嗰啲咁嘅嘢嘅。系啦，其实咁佢觉得可以镇得住啩，佢哋比较虔诚咯，比较虔诚咁又好难讲。咦，咁样呢啲咁嘅嘢咧，即系而家咁嘅地方咧，咁嘅空宅咧，你都唔够南亚裔人争。 系 喎、你想住空宅都难嘅喎。而家譬如因为，除非嗰啲系冇， 但系佢嗰啲系村屋啊嘛。 系啊，你冇列明嘅空宅嗰啲，或者而家唔系噶，就算而家你买卖啊嗰啲，你而家查到都有好多知道，但系有啲咧。不列入空宅範圍咧，係咩咧？有啲係喺度，或者喺度死嘅，或者好似話係老死嘅，或者係病死嘅。即係去唔似醫院咗。喺未去醫院期間咧，被醫生未證實佢係死亡嘅話咧，都係昏迷不醒嘅啫。所以咧唔算係空宅嘅喎。咁所以係冇列表㗎。 送院途中嗰啲未死嗰啲都唔算空宅嘅。 因為醫生都未證實啊嘛。但係實際上嗰、個人實際上喺間屋度死嘅。只要佢昏迷，你觉得佢系昏迷啊嘛？因为你未有医生证实，唔可以话佢证实死亡嘛。咁你只能够觉得佢系而家抢救中，其实佢已经系流离咗，或者昏迷咗，或者系已经死咗噶啦。 咁啊，唔好住空宅啦，即系唔好住啲住桥底最安全啦。 桥底啦，风凉水冷， 风凉水冷， 仲可以养两只狗添。 系啦， 伴一伴奏咁样都好嘅吓啊。好啦，咁 就呢个第一节就 系啦，就系咁啊。时间咧就系咁啊，第一节咧又完啦，咁快嘅吓。嗱，转头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听下我哋九尾子仲有咩讲啊嘛。啊，唔好行开啊。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